第十九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销会开幕，开幕式23号在三大革命展览馆举行，由内阁副总理卢斗哲同志、有关部门、经贸部门干部、各国和地区代表团、各国驻朝外交代表和使馆官员参加。开幕式结束后，参加者观看了我国、新西兰、德国、俄罗斯、罗马尼亚、马来西亚、蒙古、新加坡、中国、柬埔寨、泰国、澳大利亚、伊朗、意大利、印度尼西亚、越南、古巴、中国台北等国公司展出的产品。展销会将进行到26号。